就喺呢個數噶啦， 係係 係。就算你幾大幾細嘅團，有啲就個別唔講啦，即、就、係、是、一般情況可能都係講緊係三五七場， 係 嚇。咁但係咧一個咁擺咁多心機，你話淨係做三五七場，其實嚟講，無論從成本效益同埋從感染觀眾嘅角度咧、 嗯， 都係覺得係即係市場太細， 冇錯。 用市場呢兩個字嚇， 嗯、 即係其實吸納嘅觀眾實在唔多。咁但系咧，成个讲紧九加二咧，系十个香港。咁即系话，如果我哋组织得好一个演出，如果我哋真系打通，你唔好讲话九个城市都打通晒，九个城市你打通六个，每个做两场， 系。 咁嗰度都已经十二场咯，你加埋香港十五场，咁即系成个成本效益咧，按道理就好好多啦。就引申到咧，阿 PC 咧接受我訪問，佢講嗰個。而家我哋咧啲台前幕後咧，接好係接包括埋台前演員， 係 佢要接好多 project， 因為佢要謀生啊， 係 即係嗰啲 freelance 嗰啲自由身嗰啲咧，要接好多 show， 但係就擺好少時間喺個別嘅 show 嗰度去排戲。 嗯， 咁除非你話啊，我真係有得十幾場，咁我個 budget 咧就足以令到嗰啲參與者。台前幕后都摆多啲时间喺呢一个项目里面去排戏，咁啊艺术质量先有得提高。如果唔系以而家呢个状态咧，我觉得个艺术质量喺香港嘅表演艺术嚟计咧，系只会下降， 系萎缩紧咯。不过嗱，即系萎缩还萎缩。阿、高生呢个礼拜系有剧噶，系萎缩一件事。你系继续开剧噶吓，即系全靠你咋咁啊？ 冇千祈唔好讲， 剧场工作者 系 剧场工作者，其实都即系呢段时间呢两三年，其实都艰难啦。PC 咧，你都感触良多啊，系嘛？ 感触良多， 发表一下。 唔系我谂，我其实你可能大家都知啦，我哋呢三年其实都冇乜机会，可能去到舞台去睇演出啦，即系机会越嚟越少啦，系啦。咁近年可能又终于开翻多啲场地去做一啲表演嘅时候，我哋见到疫情又去增加紧啊，啲个案，所以其实我哋自己都会好担心，喂会唔会 又收紧咧？ 又收紧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无惧呢啲挑战嘅，系啦，继续可以尝试点样可以将每一个演出做得最好俾观众去睇啦。咁喺我其实一路以嚟都好少入台啦，呢几年都突然间呢个礼拜，即系求系啦，即系呢个礼拜啦，系啊，即系要入舞台嘅时候，对我嚟讲可能系一个好新嘅感觉，我又去翻 系 啊，因为可能比我以前 prepare 嘅嘢要更多啦，即系尤其是心情啊情绪，跟住发现一件事。我体能原来弱咗好多， 我做咩啊？即系擒高擒低，靠腰力嗰啲，条腰争啲系咪啊？ 唔系，因为我哋做 theater 咧，可能要企嘅时间好长啊。 嗯， 系啊，我试过一列即系入台啦、挂灯啦、rig灯啦，跟住去到 full 灯啦。 系， 14个钟头，当你冇坐过嘅时候，个感觉，哇！点解只脚好似唔系自己咁 先？咁你啊要问一下高生啦。高生，我见你咧就即系继续咧精力充沛，咁啊每一个嘅剧目嗰度咧都亲自上阵，而且咧即系场场都跟到好足。嗱，高生，不如你又讲下呢两三年疫情，即系作为一个剧场人啦，即系面对疫情嘅模式，有啲咩嘅叫新嘅跃进啦，或者有啲咩同过往真系好唔同咧？ 好啊，我从几个方面去讲啦。第一咧就系话两年半疫情对香港嘅折腾咧，当中其实我反映过一个意见嘅。真系对于入戏院、入电影院或者入剧场啊，嗰、那个限制咧，其实应该人性化啲去考虑。 嗯， 因为咧有啲不公平喺里边。 哦， 我讲个不公平咧，表面就话哇，你聚众吓、几廿人困喺间房度睇戏或者睇电影又好，睇舞台剧，但系咧其实嗰、那个形态就系每个人都系单向。 嗯， 你可以戴口罩，你可以限制唔食嘢，你可以每两个位隔两个位。我嘅前面嗰兩個位係空嘅，我後面嗰兩個位係空嘅，即係我嘅前後左右都有四個位，八個位嚟咗咁講，係空嘅，你自己間隔啫嘛。 係啊，係啊， 而且我係單向噶嘛，即係你可以容許我去堂食嘅話，堂食嘅你望住我望住你， 係啊，反而仲要對口對面喎，係咪？ 對口對面係咁噴，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入電影院同埋入 theatre 係 睇戲咧， 好安靜。 其實係又靜嘅，又唔鼓勵你傾偈。 嗯， 我覺得咧，即係太強嘅限制咧，係唔 make sense。第一唔 make sense， 即係唔合情理啊。 係 亦都係過嚴啊。我自己有不斷有反映呢個意見，不過你知道即係好多啲衛生官員咧，佢哋可能會有啲另外一啲睇法，即係佢哋驚人哋話嚇有冇搞錯啊？ 其實我記得我哋疫情初期咧，即係我哋自己不斷去提出嘅時候，都話不如考慮一下用快測劑啦，即係你預早快測咗，跟住然之後先入場睇， 個個一條線咁啊， 一條線咯，都得㗎。係 啊，咁但係咧，政府一路都冇去考慮我哋呢個方案啦。但係最近食肆又做翻呢樣嘢喎， 或者嚟緊學校都研究緊啦，即係翻學之前都要快測咗先可以入到學校。 我夠膽講，你去食肆，你去翻學係唔會安全得過你去睇一出戲。 嗯， 即係我夠膽咁樣講。係係。咁呢個官員考慮咧，佢哋啲邏輯好奇怪，我唔去評論。對我嚟講咧，呢兩年半嘅傷感唔在於話我哋而家再有節目推出嚟。啲座位啊，得開得唔知七八成，但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或者你講話啊，票房咧，如果你而家今日啊，我仲喺度運作緊節目，喺過去嘅呢幾個星期，我有五出戲喺屯門大會堂，呢個禮拜每日做第五個 musical，票房嘅表現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係疫情前嘅一半，即係佢跌咗一半。 係係， 當中可能牽涉到就係觀眾嘅心理。 哦。 即系我买张飞，我入嚟睇，喂，到时会唔会 cancel 噶？ 系啊，系啊，即系依家无论系演唱会好，舞台剧好，有阵时 postpone， 即系半年之后先有得睇。 系咯， 咁 嚿钱 咪 hold 住咗半年咯。 唔系啦，你嗰张飞，你嗰个热诚就冷却。 系、啊， 你嗰两张飞又唔知道退好唔退好啊？就一搞一扎手续，咁啊剧团又苦恼。 嗯， 但系实质嘅票房嘅表现咧系一半。 嗯、 我而家睇感受 到。咁如果开多几场又补唔补到血咧？ 你冇呢个期啊？ 系咪啊？ 你冇呢个期。 其实几样嘢都唔得嘅。首先冇期啦，第二其实你人工就会。亦都係上漲咗， 係同埋多咗行政成本，即係話如果 postpone 咗啊退票咧，咁你都要 退票又要 有個姐姐喺度幫你退啊， 一個姐姐搞唔掂啊， 我 哋一話退票，我哋公司三四個職員啊，嗰個月就暈咁滯啊，做到暈啊。 喂，不過呢個禮拜嗰個係大 show 嚟喎， 係啊，所以我真係求上拜佛，唔好出事。 使唔使介紹下先？ 今個八月份。我哋有五台音乐剧， 系 呢一台咧就系最后一台啦，跟住就开学噶啦。咁呢一台戏咧就系一个音乐剧，就叫《伴我同行》。 嗯，《 伴我同行》系程文辉同阿和姐嘅古仔。咁香港可能好多人都會認識呢個古仔咧，因為我曾經拍過電影嘅。 係啦，即係電影嘅，其實高生最大嘅本錢就係好多劇本喺手，即係以前即係我哋積落嗰啲咧，我哋可以做翻舞台劇劇化佢又得咁樣。 係啦，佢程文輝嘅古仔，佢因為佢係一個失明人，而佢係喺40年代咧，係應該係中國第一個失明嘅人同開眼嘅人一齊讀書。佢喺開眼即係正常，我哋叫正常開眼人嘅學校。就係、是、廣州培道，佢、就喺嗰度讀書，就而佢考第一嘅，即係吹獎，即係佢叻到係咁樣，好聰明一個好毅力、好有毅力嘅一個女仔。咁佢後來咧就49年後咧就同屋企人一齊落咗嚟香港。咁佢爸爸咧應該係做啲建築方面嘅嘢，但係個資格唔俾英國人承認咧，喺香港就變得好坎坷。咁但係佢仍然可以讀到書，就仲考到好好嘅中學。佢就住喺九龍城啲山邊木屋，但係咧佢考到就係女拔萃。 嗯， 而佢最大嘅可貴即係、就是、最幸運，佢自己話就係佢身邊有個佢屋企嘅工人， 嗯， 跟住嚟到香港，呢、個工人好睇好呢個三姑娘， 係 佢用盡一切方法去鼓勵佢，並且話俾佢聽，只要你覺得你係得嘅，你就努力去做，你努力一定得。咁啊，日日咧就同佢一齊翻學。行路喎、 啊， 即系由九龙城 咩陪伴 咩巴比顿道咩贾冰达道，行到去拔萃， 系 日日嗰条路都几长、 啊，都几金噶， 都几金嘅， 行翻去佐敦啊， 系啦，行去佐敦，跟住就翻去就煮饭，就攞去饭去学校俾佢食，又凑佢放学， 系 咁咧，佢两个就已经喺九龙呢一段地方咧，已经系不断伴我同行噶啦，来来回回。后来呢个女仔程文辉叻到咧，系考到美国嘅。是全費的獎學金贊助， 嗯、 即係連食住行都包埋。 係係係。 咁佢有機會去讀大學，失明人，而呢個獎學金仲係俾中國人。 嗯。 咁佢就梗係去啦，但係佢亦都好唔捨得阿和姐。 係啦， 係。 其實呢個故仔咧，我拍個電影伴我同行咧，就係阿劉雅麗同阿許芬演嘅。 嗯。 許芬仲因為呢個戲攞提 名 嘅， 提名啊， 呢個金像獎嘅，即係最佳女配角。咁咧就呢個古仔咧，就係嚟自程文輝自己嘅小説，就係嗰個自傳 創作， 係佢嘅自傳嚟。 嗯， 但係自傳咧呢一 part 去到呢一度咧，去到佢美國讀書係 part one 啫。 係， 佢後來寫咗 part two。 OK， 咁我哋而家嘅呢個音樂劇咧，下半場就係根據佢嘅 part two 自傳嘅下半段，即係第二集。 系 你都去改編， 你聽高山講咧，講古仔真係好好聽，不過咧都唔及咧入劇場嗰個捧場， 係啊， 即係咁好睇。我估兩樣嘢嚟嘅，即係大家疫情期間咧，即係入場感受下咧，即係嗰份叫做讚人熱淚啦。估計都係一個感動嘅故事嚟嘅。嗱，呢個節目叫灣區生活一小時。嗱，我知道 PC 咧同埋高山咧都有翻去灣區嗰度咧，即係叫做唔係走下浮啊，叫巡演下。係啊，喂，有冇啲生活點滴同我哋分享下先，高山？ 其實你講翻灣區做舞台劇，已經喺我嚟講已經係十幾年以嚟不斷做。 我記得舊時春天，你已經係翻去講緊十幾年前，我仲做緊報章記者嘅時候，已經約高山訪問，高山已經話：，我聽日咧就翻去廣州噶啦。係啊，你呢個禮拜好約啊，唔係約唔到下個禮拜。 應該講我哋翻內地演出嘅即係個演出比例咧，喺疫去到疫情前啊，已經係三分二、三分一，即係翻中國即係翻內地啊，去做巡演嘅場數咧，係佔我一年演出嘅三分二。 係啊， 三分一係喺香港做。 係啊。 即係如果個比例係經過一個好十幾年落嚟嘅調整咧， 係 去到一個咁嘅比例。 即係嗰陣時，即係你揾高山好多時候都喺內地。嗱，一個高志森，一個林奕華，即係你非常任力華，你要上到上海啊，同阿張謝嗰啲一搞咧，嗰啲咩華麗上班族啊，上到去上海㗎啦。 林奕華仲主要係喺華東中部。 系咪啊？ 即系佢嗰啲长三角嗰几个城市，佢活跃喺嗰度多啲。 系咪啊？ 我记得我同高山真系差唔多北京啦、上海啦、福州啦、 扬州 啦、 扬州炒饭嗰扬州， 系啊。 跟住深圳、广州、佛山呢啲唔使讲啦，必去噶嘛。跟住我记得嗱，我睇过最远嘅，你应该系去到连呢个 哈尔滨 啊，系啊，哈尔滨都去埋。嗰个剧院好靓， 好靓，好靓。另外仲有一個地方就是寧夏的銀川，我哋都去。 係，銀 川我哋 即係走遍，即係 大江南北。唔該曬高生 ，thank you。 天需要訓練，海需要訓練，光需要陰，乾需要濕，狠需要衝，多一寸掌紋。多一隻經貿，不需要知，只需要識，一需要疑。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觉得更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过去几日的每日新冠病毒个案维持高水平，每日平均300几人入院，整体公营医疗系统压力好大。高拔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有2700几名病人入院，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病床调动计划，预备3000张病床，但难以避免会影响其他非紧急服务。他提到入院病人之中，几乎一半未完成接种三针疫苗，但有两成人未曾接种疫苗，呼吁越早接种越早得到保护，形容同时间竞赛最重要。医院管理局内科统筹委员会主席陈伟文说，八月初开始每日入院确诊病人数字上升，严重和危急病人数字亦都逐渐上升，对前线医疗资源要求更大。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现在本港新冠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超过 1.3， 代表确诊数字仍然有机会上升，要视乎整体疫情数字走势，今个月有机会见顶。不过他认为，现在最重要并非确诊数字高低，而是要看重症、入院率和疫苗接种率等，视乎本港的医疗系统是不是可以承受。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政府如果将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5岁是好事，可以令幼童的接种率提升，加强对他们的保护，而打齐三针可以进行课外活动，亦都是接种疫苗的诱因。他又引述科兴在南非发表的研究数据，6至35个月幼童接种两针之后已经有不少抗体，副作用亦都很轻微。智利有关3至5岁小朋友接种之后的数据显示，接种之后可以减65%的入院率，进入深切治疗部的比率亦都减低69%，呼吁家长带同小朋友接种疫苗。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话，人手严重不足，整体欠缺30%司机，期望政府开绿灯试行引入外劳，以免影响班次，甚至无法经营。本身是小巴營辦商的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馬喬生說，司機平均月薪15,000元，年輕人不願意入行，現在部分司機要回特別更工時，或會長達14小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說，過去10年小巴司機的年齡中位數升至70多歲，需要引入外勞舒緩問題。运输署发言人话，输入外劳要顾及本地司机生计，亦都要考虑驾驶文化差异，或会对道路安全有潜在影响。当局愿意同业界共商应对策略，并在可行可取的情况下在政策上配合。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物理完整性曾经几次被人违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能接受。格罗西率团完成对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初步视察之后，返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所在的维也纳，在机场见记者总结行程。他说6名专家会留在核电站，又说即使结束视察，机构方面仍然寻求安排2名专家长期留守核电站。格罗西强调，在行程中自己提出要视察的事物都视察到，而核电站所在区域有很多战斗，相关军事活动越趋活跃，令他非常担心。他说不想触及冲突的事，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范畴，但很明显有进攻和反攻的行动，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有机会导致进一步损害。而他视察时看到核电站的受损情况，相信是由上个月的炮击造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道因为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咧，而家近住中汇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黄大仙嘅凤德道同埋双凤街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上午十点起，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凤德道去彩虹方向近双凤街嘅一段慢线咧系临时封闭噶。咁而由上午十点去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双凤街近凤德道嘅一段慢线亦都系将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黑风色帮玉务员指战落成，白风直识破咗王朝嘅身份，王朝就苦恼唔知道白风直嘅身份。究竟王朝几时先会知佢就系传说中风华绝代嘅天下第一奇女子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而家大热天时，系咪流得汗多就会有汗斑呢？ 系咪好大汗就一定等于有汗斑？个汗疹都系唔系一定。咁但系当然你话、我可以令到自己唔好出有一啲咁热嘅地方，或者咧热得比较犀利嘅地方，可能搵啲湿毛巾或者消毒湿纸巾抹一抹佢，咁其实都系有帮助到嘅。咁但系当然有啲人佢就算有冷气嘅情况下咧，都好大汗，呢、这个就系另计啦。 想知多啲扮靓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 喂，早晨啊 ，PC。 早晨 啊，喂，嗱，送走咗高生之后咧，咁啊，我同你都系驾驶者啦， 系啊， 周围揸架车去玩啊，去饮饮食食啊，咁样。咁啊，今日都有个驾驶嘅资讯俾我哋。 系啊，我上次就讲咗呢个澳门去横琴嘅情况啦，就可以已经可以冇配额咁样去到噶啦。 系啊系。 咁、 啊、 但系今次咧就紧要啦。 嗯。 今次咧可能咧牵涉到好多中港车嘅车主啊。 嗯。 因为尤其是近年咧，我谂大家都知啦，如果元朗嘅横州验车中心咧，冇、开翻啊嘛，所以咧变咗一直大家都验唔到车。 哦。 咁最 紧要系乜嘢呢？就系、如果想换电车啊等等嗰啲朋友呢，就变咗我、一直都挂住个中港牌喺度呢，冇办法换到车。咁而家呢、深圳呢就又出咗个信息啦，应该海关出咗个信息啦、就系、唔需要将啲旧车呢送返去深圳呢做退港嘅手续。 咁点、样做得到呢？ 係啦，只需要呢你上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跨界车辆信息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呢、就可以呢做呢个退港嘅。 咁几好喎、 啊。係啊。 咁啊呢啲嘅内容自己就上网站知道更加多啦。不过呢关于譬如换电能车啦，其实我估好多朋友仔都会諗緊换电能车啦。咁但係香港呢个差电就好成问题㗎。 係。 好老实讲，即係你话成日都喺啲大商场嗰度啲人就排队喺度等啦，即係等差电。内地又唔同啦，开始呢有啲电池呢好似替换电咁啊。 係。 即係 佢成架车揸入个箱度，跟住然之后成架电甩咗，然之后就换第二架过嚟俾你。 喂，这个真係劲喎。因为点解呢，你都睇到一个箱咁样，其实内地依家某啲牌子呢因为上市公司有费事，佢咪研发啲刀片电池呢，啲效能呢就提升咗啦。咁成日都想问 PC 啊，即係换电车你几时换啊咁样。 係我等緊嘅，我等緊。 你等緊 係啊，我订咗嘅，一直都未 到。 不过我觉得呢而家个销售模式呢，你问我都好坦白咁讲啦。其实可能每个 sales 同大家讲嘅一个到货期呢 都唔同啊。 都唔同啊，佢 即係话就话一换一可以啊，係咪啊。 係啊，即係我谂大家最紧要去留意一样嘢，就係佢可能会用咗一个近啲嘅時間吸引咗你去買啦，咁然之後，但係原來同你去真係攞到車嘅時間，可能相差咗半年或以上喎。 車咧好似買車花咁，好似買樓花咁啊，即係個見期啊，同你一路依家已經供緊㗎啦架車，咁但係咧要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咧先收到車咯。 咁又唔係嘅，佢又唔使你供住嘅，佢你係收咗車先供車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會可能因為咁你落咗訂、你會因為落咗訂啦，然之後去決定等呢架車。點知、因為佢個期早嘛，你就會考慮呢架車先啦。但係點知原來到最後原來隔離你另一個 brand 嘅話，竟然佢嘅車本身同你講嗰個期，但係原來仲早到喎、 咁你要考下自己對個品牌。个忠诚度究竟有几高啦？ 冇错， 同埋睇下你等唔等得切啦，咁样。 所以呢个销售模式可能都面对存在咗一啲问题啦，喺销售上。 系啊， 咁大家都如果真系听到嘅话，真系要好好咁跟进下啦。 系啊，同埋即系再者咧，有另一啲电车牌子咧，其实那个丑咧，即系出边都有得放手，匪夷所思啦。即系你对于香港嚟讲，即系乜都有得炒啦。咁当然我哋唔鼓吹炒风啦、但系实在上就系、有啲牌子就係個醜都可能要炒，如果唔係你等到天荒地老呢都未換到個車咁樣囉。 係呀，真係乜都炒得，除咗你啱啱講醜之外，連一換一呢一個 quota 都可以攞嚟炒。 所以 即係呢啲真係啊犀利啊。 香港獨有嘅文化呢、這個。好，聽日歌轉個頭返嚟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再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新闻是深刻教训。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痛怕惊心负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 中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又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人。谁又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竟辛苦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随缘一再出错，余生都痛心。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又回到嚟啦，阿欧，我今日咧就想同你分享一下一啲澳门嘅活动。 好啊，我都想睇、澳门有嗰啲烟花节系咪又出现啊？我想问。 嗱，今年咧八月到十二月咧、就有个感受澳门无极限嘅活动，咁啱啱咧就启动咗噶啦，由今年嘅八月咧去到十二月嘅活动嚟嘅。 嗯，咁啊入边嘅内容有啲可以有啲汽车分即系赛车体验系咪啊？我 系啊，嗱，佢里面有一啲光影嘅活动啦，跟住最重要啦，啱啱阿 O 讲咗啦，就有啲赛车嘅体验活动啦，然之后咧仲有一啲咧。就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趣嘅，就係、是、可能喺科學館啊，有一啲特色嘅展覽啊，跟住最重要咧就係咧嗰期嘅酒店咧，去到五折嘅優惠，係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嘅。 嗯，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不過對於我同你嚟講咧，澳門咧都好似有啲距離啊嚇，依家因為都有兩年時間咧未能夠去到澳門啦。嗱，澳門最掛住係咩咧？我其實。好多檔嘢咧，我都幾中意去澳門食嘅，包括咧嗰個澳門個豬骨煲啊。有段時間香港都開得多嘅，不過你都知啦，香港所有 hit 嘅嘢咧都係一陣間嘅。 係。 咁依家咧就少咗好多澳門嗰啲豬骨煲鋪啊。嗰陣時我係好中意，我想講，即係覺得又淡淡肉啦，又香啦，咁樣冬天食一流啦。咁但係依家香港都好似少咗鋪頭做咯。第二就係澳門個豬扒包咧，有兩三間咧，咪排隊排到好瘋狂嘅，即係氹仔一間啦，新口岸嗰度一間啦。你 O 唔 OK 咧？豬扒包 我自己咧就咁嘅，我豬扒包咧就唔算好好，但係咧我有另外有兩個食物咧，又可以同你分享翻，就係咧一個我去親澳門咧，都係特別咧喜歡食呢個水蟹粥。 哦，係喎，水蟹粥都係齊名 嘅 喎。 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咧澳門特別好食嘅個水蟹粥。 係。 係啦，跟住第二個咧就係葡撻。 哦，葡撻係。 係啦， 葡撻就排好耐隊嘅，通常我都會放棄。 因為你見咧喺翻即係澳門舊區嗰度啦，咁通常都會排到打曬蛇餅啦。咁我覺得哇，排咁耐買個葡撻好似唔係好抵，唔係好划算，不如寧願排你頭先嗰啲水蟹粥啊，或者其他。我有一間咧，直情喺黑沙環嗰邊咧。食串燒食燒烤又好好食嘅咁樣，咁啊食翻啲葡式燒烤啊，因為咧澳門始終都係葡葡地噶嘛，即係有啲葡國雞飯啊，葡式串燒咧，其實咧幾有風味，我想講，同埋有啲異國嘅風味啊，你唔使要真係搭飛機去到其他地方，你都可以感受到啊嘛。但係依家咧呢啲。嘢咧都已經好似好遠咁啊！ 我就覺得咧，我好想約你一齊去咧，因為我覺得咧嗱，我哋啱啱咁講咧，兩日睇嚟都食唔曬啦，即係冇翻三四日嘅時間咧，睇嚟我哋都應該離開唔到個澳門嘅。 係啊， 不過又咁，有冇發現咧？澳門好少咧，即係同香港對比下咧，即係澳門好少的士啊！ 哦，係啊，呢個係啊， 係啊， 係啊，因為你要截的士咧，等於嚇係好困難嘅一件事。禮拜六日咧，尤其是假期，我記得咧有個的士師傅咧，澳門嗰度嘅朋友講咧，佢話其實你步行好過咯，即係如果你去咁近嘅話。 面對面一早停。说没拥抱不想对撼，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见人，自愿才被困，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帮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贱卖这情歌，谁定价，这担心我伤心，像应酬挤出丁点快感，或傲是应该找心理医生，我仍变得绷紧，笑容变了商品，我嫌我恨低等，一刻怨恨，一刻抱憾，一杯一杯我饮，想起那日家中有人，寂寞才剧真，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面无其他，做到吗，尽量 生活一小时。 我咧就听过一啲唔同嘅朋友咧，都会咁样同我讲：，诶，去澳门，你行入一间酒店度，然之后你任何去任何嘅地方，都有 shuttle bus 去到噶啦，点会有人坐巴士？又咪点会有人坐公共巴士或者坐呢个的士噶？咁样，咁我都发现，诶，又确实真系咁样。但系咧，我自己嘅体验就系、是，哇，原来嗰度排好多人啊！ 是 即系净系排嗰个旅游巴嘅 shuttle 咧，都要花一段好长嘅时间。 嗯，咁所以咧呢啲都考量之列啦。咁睇下疫情会唔会进一步退却啦。咁大家去澳门咧先有希望嘅咁样。 系啊，我就约你去澳门啦。 好多谢你邀请我先啊，我袋住喺袋先啦。咁啊，听只歌咧，完结今日节目啦。咁啊，唔该晒好拍档 PC，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长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信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吗，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空凳再多，心中的嘉宾早已满座，寂寞望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拍我，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着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舞，同行或独活都不怯懦，分开了吗仍可到某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失破，随天花飞堕，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